第149集，运粮。太府卿其实自从反腐之后一直老老实实，近期才开始有贪污意向，但他这手脚刚做就被顾元白给发现了，不得不说也是一个倒霉蛋。京城中，顾元白一边忙着处置太府卿，一边忙着紧盯棉衣事宜。而在北疆，十月中的时候，一路草行露宿的宋粮军队终于与北疆士兵会合了。薛将军在大风中迎来了这一条长长的队伍，也迎来了被这队伍护在中央的长得见不到尾的粮车。这些粮车个个装得堆积如山，一个紧挨着一个。平旷荒凉的平原两侧，听到声响的难民从灾民居中走出，愣愣地看着这些粮食。从他们面前经过的粮车打下一道道影子，这影子将他们照在底下，都遮住了太阳，遮住了天上的云。驻守在边关的士兵们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这些粮食，薛将军脸上憔悴的神情在这一瞬间变得神采奕奕。 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我就说圣上一定会送来大批粮草前来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信不信？ 驻守在边关的这些士兵，被薛将军救助的这些灾民，他们都已经吃了一旬的稀粥了。薛将军来到北疆之后，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救济灾民，然而灾民太多，带来的粮食不够。在等待朝廷送粮的这段时间，不知从哪儿传起来的谣言，说是朝廷不愿意往北疆送粮。被薛将军从京城带往北疆的士兵们对此说法不屑一顾，他们是被圣上养起来的兵，圣上对兵如何他们是最清楚的。但原本就驻守在北疆的士兵们却慌了，他们经历过最黑暗的一段时间，即便这一年来朝廷运往边疆的粮食稳定，给他们换了盔甲和刀剑，但他们还是害怕，恐慌开始在他们之中传播。听闻此事的薛将军直接抓住了传播谣言的源头给斩了，才暂时将一部分的士兵们安稳住。但这一部分的士兵们心中还是担忧，随着时日渐长，他们甚至开始在心中升起绝望。然后就在这种绝望之中，他们等来了朝廷送来的粮。送粮来的大军已经走近了，但即使是走近了，那些粮食仍然看不到尾，就好像没有尽头一样。驻守北疆从未离开的士兵愣愣的， 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粮食？ 京城的士兵骄傲十足地说， 圣上爱护我们，当然会给我们运送多多的粮食，不就吃了十天的稀粥吗？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慌。 士兵只顾着看粮食，来不及回他的话，眼睛都要转不过来了。这么多的粮食，能有多少人一辈子见过这么多的粮食？反正常年驻守在边关的这些将士们，他们中没有几个人见过。不知不觉间，这些人被身边的人一提醒，自己摸摸脸，才发现不知何时他们竟然眼睛湿润。 哭什么呀？ 士兵们茫然。 只是看了一眼粮食，看不够，又多看了几眼而已，心里面还没琢磨过来味儿呢，怎么就对着这么多的粮食哭了？ 他们正想着，就听到突然有呜咽痛哭声在两旁响起，愈来愈响亮。士兵们扭头一看，原来是被薛将军聚集在这一块的灾民正三三两两地抱在一起痛哭。这些前些日子满脸写着麻木的灾民，在看到这些粮食之后，好像突然有了宣泄的渠道，一个人哭引起一大片的哭声，止也止不住。有粮食，他们得救了，这是因为饿怕了。在蝗灾肆虐和饿殍遍地时，粮食是最硬的通行货，也是最让人心安的镇山石。薛将军见到灾民如此，见到北疆士兵如此，心中酸涩又难受。两个月前，他带着兵粮已踏进灾区，抬头是遮天蔽日的蝗虫，低头是饿得瘦骨嶙峋的灾民尸体。何为地狱？不亲眼看上一眼，旁人想的再多也想不出人间地狱是什么模样。人饿极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，什么都可以吃，树草甚至脚下踩着的土混着水也能硬吃下去， 但这土人吃多了就会死，等没有东西可吃之后，最后就是人吃人。这等惨状无法用言语文字去转述，薛将军写给圣上的折子之中也只是写了恶殍遍地这四个字。蝗灾爆发最早最严重的地方，女人和孩子、瘦小的男人，他们不只是自己饿，他们还得时时恐慌自己会不会被别人吃掉，自己的妻子、自己幼小的只会哭泣的孩子会不会成为别人的口粮。这样的场面，哪怕是最有灵气的读书人也会愣住拿不起笔。薛将军有心将灾区严重的情况一一转述，可转述什么呢？处处严重，处处严重之后就没有能单独拿出去写的东西了。800里急报派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的时候，薛将军还担心他写上去的文章是否无法将北部蝗灾的严重说清楚，会担忧朝廷是否会重视，是否会派来大量的米粮。直到看到摆在面前的这些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粮草时，他才彻底安下了心。一个将军最感恩的事，就是在前线打仗时，后方的皇帝能信任他，并用尽全力的支持。这很难，不只是说起来这么简单，但当今圣上就做到了。老将很是激动，看到带头的薛远之后，更是畅快大笑。 哈哈哈！我儿，你来得慢了些。 薛远的容颜一露，常年驻守在北疆的士兵就惊呼一声：“ 薛九瑶！” 啊，薛九瑶竟然回来了！ 薛远坐在马上，居高临下的看了薛将军一眼，嘴角一勾：“ 哼，薛将军数夜未见，倒是沧桑了不少。” 他翻身下马，走到薛将军跟前行了礼，朗声道：“ 下官薛远，奉圣上之命将粮草送到，还请将军审查。”“ 好好好啊。” 薛将军笑容止不住，他拍着薛远的肩膀，一时之间眼角也有些湿润。“ 圣上竟然派你来运送粮草，圣上这是看得起你啊。”“ 哼，这是当然。” 薛将军同几位将领拉着薛远说了几句话，随后就去一同检查了粮食数量。即便带队的人是薛远，薛将军也公私分明。等最后查完之后，他们也被这些粮食的总量给吓了一跳。“ 这都能吃到年后了吧？” 这么多的粮食，还有送粮的数万大兵，薛将军琢磨着不简单。他正想将薛远叫来问话，却被人告知薛远已经带着众位将领前去清洗自己一番了。薛将军眼睛一瞪，怒骂一声兔崽子，也不琢磨了。“ 把粮食卸车，万事不管，先让大家伙吃顿饱饭。”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